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小老小一起听资讯，我新奇。根据滴滴此前公布的整改方案，滴滴将在加密保存数据、保障私乘隐私的前提下，在快车、优享、专车等网约车业务中试行全程录音功能。在近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上，中国航发首次组团参展，并携多型先进产品集中亮相。目前在大西洋上的朝美国东海岸方向前进的热带风暴已经升级为飓风，南北卡罗来纳州已经先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积极备灾。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的意见，未来要进一步健全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提升幼儿园内部管理水平。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50兆及以上固定宽带用户占比约为80%，本市100兆及以上带宽带用户占比约62%，较2017年提升11%。近日，歌手梁静茹在台北逛街时偶遇有位女孩唱《勇气》，梁静茹见后与粉丝合唱亲切拥抱，让一大票粉丝看了直呼好羡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小来小听资讯，感谢收听。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最希望的就是能碰到志同道合、能和自己感同身受的人。但是呢，除了人，还有一种动物可以识别人类的情绪，它呢就是山羊。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啊，山羊可以识别我们人类的面部表情，它们宁愿与快乐的、微笑的人类交往。虽然研究中的样本规模很小，但它们首先证明了山羊不仅能感知人类的情感，还响应其他动物的情绪。怎么样，很神奇吧？ 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鲸鱼，鲸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只鸟鱼，鸟鱼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无语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

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可以说歌神张学友的歌首首都是经典。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会遇到三个人，一个你爱却不爱你的人，一个爱你你却不爱的人，最后遇见一个合适的，是可以相伴到老的人，他是可以陪你走一生的人。当然了，大家一定都希望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可以跟你走一生的人，不至于让自己在以后的岁月满怀遗憾。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

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小了小，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又到了下午的时间，中午吃的饭是不是消化的差不多了呢？想不想再来个下午茶呢？最近呢，有科学家们表示，少食多餐并不能减肥。有人可能会想，那进食次数变多了，肠胃运动不就增加了吗？那自然就会消耗更多的热量。可其实呢，肠胃运动的次数是变多了，但每次消化的食物也变少啊。好比把5000米长跑拆分为10个500米短跑，然后宣布这样能消耗更多热量，听起来就不怎么靠谱。果然呢，科学家们考察一番后发现，少食多餐并不能加速代谢，经常少食多餐或者是爱吃零食可能还会引起腹胀、反酸、烧心等症状。看来健康的吃法还是要遵循老传统，一日三餐只吃七八分饱就没错啦。

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不需